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他演的不有一丝像吗？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当然， 我今朝如此言客啊，你表姐你这是如今来往还与言客可相当 呀？母亲我愿他小的病母临走的爸爸老母恩当恩呀凤凰男人得定不愿自不相当故地修养的情绪只怕人与不红啊脏有惊险你这东方人什么不得有门啊当谁梦寐一续婚姻世事万绪须商量， 想之人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顾虑这品美衣物、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自葬？ 小之人，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你可算得你真伤啊！今日不必亲自去，你为家禀明母亲有啊方便。 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姻亲大事应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况且那年大事难决，共进万少一枚红。 这两句话倒是有了商量了。凭你嘛，谁得不咋说买人嘛？喏，天气方便，我需红丝做牵引。绝苦劳动千足根大面下嘛老方本人这叫做一个不大儿子我女两家其实方不外面再还是一枚银子嘛 是啊小子帅 老陆总你做过美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卖银子了 句子是小人全去答应 啊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全牵儿子啊 是啊快过去见过有胡大人 见过有胡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好宝贝他来见过姑爷 是接过姑爷 放饭带马 真的 你去 我想去啊要不是不去啊你 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弟早有时间不归不来相应困天子不早用小弟告诉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你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家如今两令叫帮本尊人于他 也需要。此去上吧，丢香气，去扫干净肚子里。接着来，小弟记下了，永不轻回。 啊，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不，天门地堵，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的，一切手下转折路的。 这是不是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整个的国家。你小子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 儿子啊，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也许一路跟踪。

难是你，难咋归过去自己，你总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你从不欺贫，念表弟与我母亲心一样。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子，连累表弟遭贼殃。还是你临幽阴童子，你张龙作哑不敢讲。为什么天干你岗位大，恨不得他的子他了却登高的相思， 愿好景色也。 求杀人，神机的表弟灵隐神鬼爹，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白菜，金碧姑娘生几分，今日里杨梅吐气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原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 哎呀，原来是方大爷来了！这个方大爷，方大爷的助手，方大爷的助手呀！这个关于小姐知道。 也许你去年陆地强人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岳父让我先去见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吧。你有 事哎，你去检查这人放本。 老爷 快点辛苦也去给我一衫，我在前厅摆酒与你结婚。 是你岳父，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啊、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会混心世界名利看，这结伴一相啊，会提心苦海梦中尘。 这正是时的站在花木相和，也许你当中的苍凉到底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苍啊？ 南京。 南京 不京 不京。 哎呦吴大人，这个家务这么暖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呀呀，苍大的话到过暖不良京，这话能暖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你就是 苍岛经啊。 哦，苍岛经，苍岛经啊！ 哎呦，大人，是小姐天机不可泄露啊。 嗯，哪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早来有思想。不管哪位老将呀，思来遇见大不同，用我怪不起啊。管给把子管呀，这放亲就必须放亲，姑娘万事就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件故事心安在。 啊，也许你去见过姑娘，再别听见我。 这你放狠，你夸 说先姑爷到南永堂去见夫人，方分不许送人，这条路我还真是你。 哎呀，老爷， 你怎么能让小子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只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把好戏看呢。 好戏看， 哎，休得啰嗦，快点，我去看好戏去。 正啊不得，地啊不少， 岂不是要把袜子放大一个数毛绒，或者放老爷个笼包？人家讲起来嘛，做我母做老夫人个没家教。 娘不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我娘在上，哪有小时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次都结了， 那我们再把老 钱 放大一来了嘛，你给找来通报，给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吃瓦鬼节。跟我回去来子，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的。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子不道之处嘛，那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所有所向。红云三胖，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特此大宴，走过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刚来破一伤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 是公 家呀，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去做啥，做都不懂。 金钟罩大爷， 哦呦呦，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好景到此堂，子谬一日走天涯。 我里路里过个穷乡野子，侬讲没走过吗？根本侬到襄阳来做啥呢， 姑娘？路女百姓张铁狗，他是我们一席定能灭三阿贼。小灯苦与大灯苦，我用汗同三生。 叫穷心离胎了，失心高照。今日我那起来的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古人没共鸣， 古人没有共鸣啊。 那我没做过吗？那姑娘来了，花厅把酒，可不是鼻子取笑了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夫娘， 等佛去火厅出去酒宴，等方大爷明夜告终子再吃。 晓不得。 我要跟我车上被小偷吗？你个干啥呢？你啥子好笑啊？ 我在想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呢，干嘛侬再讲了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友。哎，小灯哭啊， 我车上半真半假，不要真的做鬼东了。 这么听侬讲啥起来，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气我的呀，那你讲做啥？ 哦，是大作大作。都怪他们，都怪他们， 自家姑娘面前买，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用笔 啊，搁那坐了那个， 坐了那个。 借梦是穷一相聚，不是千里与子情。怎蒙姑娘你胸脚立志奋发举功啊名，不因中毒女大道，强取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相比，才知道么借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这宝贝呀，自动拉在这胸啊 年年呀呀把关啊你保佑我宝贝的李子逢凶化吉的功能啊 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咋嘞？阿庆啊，这个那个有我们 慢慢讲，真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了这么多，终于听到了。 你不曾为儿有礼，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顺路唱新民，天子门神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着你子，恭喜着你子呀！ 恭喜马来呀！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少女是要有家三年来就领。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八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兵也去无穷啊岭。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直宝贝接风在红颜散发。 对呀，老夫人， 那就一有的八好多啊， 我都没有了呀。 我的呀，哦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困在赵月宫啦。哎呦，我个直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困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观夸，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气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呦姑娘， 小时候的娃娃没讲问你， 还没讲问啊？ 娃娃长得很美， 刚刚能慢慢的再讲来啊， 请听。 哎呦。 神风昔日今人丧，红颜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日，无言论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可冲死几次呀、啊、 是啊，将方清各自幻想为使命，因此我放弃万事去放弃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苍涛啊。 我错上了，刚说半日天晚事都为什吧，可能是的，可啥事情还不好在在便便嘎嘎嘞，这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弄个老太婆混的混脑袋子。叫一唱一曲道进来试试一个真假款，可能 随那渔姑接班，莫非真的为他唱到今了？ 是啊，咱们能唱一曲给姑娘听听看。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去啊。 非要紧的非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的老婆也不为了接官了。 姑娘要听道经，小日有个规矩。 我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宋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八六丈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鬼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伯一说吓上我， 这渔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堂，这结伴一响可以提醒苦黑梦中人。 好好好，顶家顶顶家顶，你们明白大嘴，要服务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愉快愉快？我可个个出山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夫人， 去请老爷来，我放大爷来个。 哦， 老夫人，老爷来了， 我请进来啊， 有请老爷。 嗯。 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模再到居送的米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哎呦呀，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 吧，你往前走。 哦哟，鱼吃啥子了？侬那跟我说懂。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不听的？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个，哎，男人好唱的啊， 要不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了解高才。 不认父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经人不会书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懂。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宝玉嘞，别了情，穷苏秦成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追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本归。这里的啊，奴 的父亲啊，出台世界万一苏金沙，自身一山不成器。 啊，夫人，你听那口唱得好啊！ 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怎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嘶力竭，只怪这牙长绿病，骑兵爱不管人情，只理小人人不恨。 唱的，那我别个会唱的几句道经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之手里一点外些，只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姑娘仔我都还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等等一下， 老夫的，我等到于氏千金真的许配给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今天买好贼。 我 说你啥？ 早就已经被拉对面了，还去三个对面去？不可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呀。 喏，女婿不唱道经，能做道士不？我跟他有。老王爷休得啰嗦，也是接档子来。接着王爷， 来来走。 老吴东啊，侬今早上把我当太给我穷亲，我不肯关心了嘛？什么？你还要退亲啊？ 自然要退亲了。 那么事务退法呢？ 只要侬肯退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退事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当吊当，别想拖一不下。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至于我拿假发来， 多假发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哎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小姐请来。 哦，也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远处早就观察来了。 娘， 你表弟这种对名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安生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背景？ 表弟放心，知他已回到我家来了。 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生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相公，相公。 总监家父，他的高中，你女儿很多努力，来， 怎么还把你夫人夺了？ 人家人都讲了，没地没地也好，没女子嘛男也好，我总是上俺男屋讨公公。 哪里可能？ 大人， 老爷， 大人，我下去上花灯节菜，下红砖铺地，与小姐我而已。 是真情， 也许难当真情。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人称八难长一死，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相问，无宿命应根根，那一天面相根见了秋门，天下落满了一片云来是 滚起呀土僧，他见那雅琴的心，苏金城连了青菜大城，一宿命无福比肩，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我就将去把身门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多一阵，一阵血恨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虽知他与罗在路去，本是个一世同人，浪掌心他不肯，翻眼不把人问，往事痛提无比一人拖穿了一阵，有心相见何往西头，可怜我你俩有本难，往西头对他撇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守山寺门安慰，我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经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前去有我，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门，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说起白月光送人们，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Thank you. 我的家把人的贤美呀。 梦里想起雨无聊诉诉恨怨，可怜我虚虑千年寒，烟残月空独倦，点不知我的仙妹妹，姐弟夫你可生安定，仙妹儿为我一世说相关，我还有什么路啊念，我一定要跨起个翻安暖，离开这座大观园，轻易勾那北京的苏州，心明言不是自根自生多天狼，见光世界一起安安呼怨。 听众朋友，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